当地在云端，只眨了一眨眼，最后每一周同一天，爱上一个人真的向前，用一朵花开的时在我旁边，只打了个照面。五月的晴天，闪了电。有生之年，狭路相逢，终不能幸免。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懂事之前心动，以后长不过一天，留不住算不出流年。长烟火的表演，用一张轮回的时间，紫微星流过，来不及说再见。狭路相逢，终不能幸免。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，懂事之前情动，以后长不过一天，那一年让一生